首歌是华语流行乐坛大师级的音乐人左宏元作曲的《千年等一回》，首唱是高胜美，也是电视剧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作品之一《新白娘子传奇》的主题歌。没错，一想起这首歌，就想起了《新白娘子传奇》的经典画面。而在2019年，鞠婧祎重新翻唱了这首作品，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感觉这个版本呢，重新注入了新灵魂编曲之后，没有年代感，反而和鞠婧祎青春活力的声线相得益彰呢。好了，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今天是2021年12月2号星期四，限号是3和8。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冬天的北海公园在你的记忆当中吗？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儿歌中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现实当中的北海公园真的像歌声当中描绘的一样美好动人哦。北海公园很大，绕整个园区登上白塔差不多3到4个小时，也是周末打发时间放空心情的绝佳去处。白塔始建于清初顺治8年，也就是1651年。这个白塔呢，高35.9米，是一座藏式的喇嘛塔。在疫情期间，北京所有的景点实行线上预约，那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提前一天在畅游公园上预约哟。每天会有多个时间段可以选，记得要带上身份证。除了北海公园，还有颐和园、景山公园、玉渊潭公园等等，都需要线上预约哟。来看一下门票，在线上预约呢，多个时间段可以选，扫码进入，无需门票，记得刷身份证哦。游览路线呢，推荐一下：环城到普安殿，再到月心殿，到白塔，然后呢去看静心斋、九龙壁、五龙亭、小西天，还可以到西岸去看琼岛。最后一点提示，如果去北海公园不要开车啦，公共交通非常方便，开车呢只有南门才有停车场啊，不好停车。那您可以乘坐公交13路、42路、107路、111路、118路、810路、701路或者823路到北海后门就可以了。好了，继续来分享歌曲，来自许巍《第三集》。钢琴的引入就像矫健的步伐，越走越有力。许巍的《第三集》唱的就是在青藏高原上人和自然和谐共处的故事，心灵的洁净，阳光的普照，让这首作品在饱含许巍原声创作基础之上，又多了一次大胆的远眺尝试，走出了他自己已经熟悉的音乐舒适圈，踏上一次洗涤心灵的音乐之旅。有没有在跟着许巍一起随音乐而行呢？ 跳动不停的心，有怨有自爱，好让这世间冰冷的胸膛有伤害的暖阳。女人等在哪里？天真仰望着寂寞的舞池。

首歌不用过多介绍了吧，阿妹张惠妹有名的作品之一水蓝色眼泪。1996年，她当时呢还是新人，推出首张专辑《姐妹》，其实呢也包办了其中大部分作品的词曲创作。唱片发行之后一鸣惊人，这首《水蓝色眼泪》就是张雨生写给她的，悲伤的旋律配合沙哑而又不失清亮的嗓音，两位音乐人的合作当中达成了共鸣，让人忍不住拍手叫好。好了，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分享两首速度的歌，首先是胡彦斌的 Fun Run， 之后呢是齐豫加速度。 把你的手指像太阳升起来的方向，我有一种能像风的力量，世界再大也不怕，握紧拳头拿下，幸福像尝不了味道，有一种让我活着的理由，让我像风一样自由的跑，有一种让我快乐的理由，让我像孩子一样的笑，眼睛看得到的地方，哦，勇敢去征服它，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哦，有力量帮我指引它。 Let's fun run fun run 中穿梭，音乐在移动中流转，汽车音乐会，跟音乐为你打开无限可能。 原来我和你的世界隔着暧昧的黑夜，你的爱不是我要的那一种情节，等时间让我能了解，寻找另一种体贴，出口在天亮以前，我就要穿过那条街。什么加速度是我的脚步，奔跑在视线里的路，我不要祝福，不理会孤独，奔向最远处。世界，我不会小雨的轻蔑，不随便对谁

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到了每个周疯狂 party， 貌似我把灵魂丢在了家里。不要问我干嘛，肯定在蹦迪，问了肯定在了项目，你不要睡。关了微信要猜你 baby， 万事被猜到跟着和我一起。不在乎了，公司包不在我手里，来到这里我们多开又美丽。Yeah， 到了这里，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来这里，轰轰轰轰轰轰轰。要走了再演电影一样，二百下去我们当起双家，这里气氛让我有自由，疯狂飙车不行，想走这里今晚 party。 的光一闪一闪美，情绪一杯一杯醉，电影慢慢往下坠，觉得速度更脆。晚上你想要的爱怎么才能算存在，因为一直在， 因为一直在， 太多人要来， 太多人要来， 快点准备要放开，你别光顾着吃菜。 Light up party time， Light up party time， Just party time。 到了每个周疯狂 party， 貌似我把灵魂丢在了家里。不要问我干嘛，肯定在蹦迪，问了肯定在了项目，你不要睡。关了微信要谈你 baby， 万事被猜到跟着和我一起。不在乎了，公司包不在我手里，来到这里我们多开又美丽。 Yeah， 到了这里，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来这里，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到了这里，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来这里，轰轰轰轰轰轰。Baby 你如此的美，怎么说的话我也要问心无愧。 Baby baby baby 喝多了不要睡，这里的时间一定要完美。就说你想要的爱怎么才能算存在，因为一直在， 因为一直在， 太多人要来， 太多人要来， 快点准备要放开，你别光顾着吃菜。 Light up party time， Light up party time， Just party time。到了每个周疯狂 party， 貌似我把灵魂丢在了家里。不要问我干嘛，肯定在蹦迪，问了肯定在了项目，你不要睡。关了微信要谈你 baby， 万事被猜到跟着和我一起。不在乎了，公司包不在我手里，来到这里我们多开又美丽。 Yeah， 到了这里，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来这里，轰轰轰轰轰轰，到了这里，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来这里，轰轰轰轰轰轰。 2020年新生代的潮流音乐人永斌发行他的首张个人专辑 C-POP， 收录了几首快节奏的摇滚作品。刚刚这首发个定位延续了他一贯的 rap 曲风，节奏很明快呀，歌词也是直白的那一种，却能够直击心灵，仿佛在向你发出邀请，放下烦恼，打开手机发个定位，大家一起分享彼此的心情吧。你有没有发定位呢？在我们的加速群当中。你有没有分享彼此的心情呢？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刚刚也揭晓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到第六位的歌曲，总有一首是你的最爱，是不是？好了，接下来闲话少说，继续攀升第九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新翻唱者是孙燕姿，这首 Hey Jude 翻唱 Beatles 1968年的经典作品，孙燕姿的翻唱版本收录在她2002年 Star 自选集当中。与这张唱片当中其他翻唱作品相比，这首歌在编曲方面并没有和原曲进行太大的改动，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原曲所要呈现的情感，但是又稍微融入了一些现代的元素，把这首30多年前的英文经典作品重新介绍给华语地区的音乐发烧友们。上周全新推荐，本周可是空降到了第九位啊！孙燕姿 Hey Jude。好了，继续攀升了第八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入睡的夜里。多想某一天往日又重现，我们流连忘返在北疆湖畔， 有着音乐诗人美誉的李健，凭借着诗意的语言还有温暖优雅的曲风而闻名，这首《贝加尔湖畔》也不例外。这首歌的灵感源于一次贝加尔湖的旅行，浓浓的俄罗斯风情在他的歌声当中转化成一种哀怨缠绵的情感，也让人想起对恋人浓浓的思念，感人至深。悠扬的曲调更是让你仿佛受到一次音乐的洗礼，沉浸在那份美好当中而不愿离去。李健的《贝加尔湖畔》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八位。好了，继续攀升了第七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巨大的玻璃路，看着那车水马龙，需要红灯来暂时放空，不如放轻松，享受当下每刻最温柔的包容。没想法就扑通一下，没道理也扑通一下，在热闹里扑通一下，捡起全世界的水花。就又会有落空的念头，想要找个枕头看完半场最精彩的秀，别让美好在左右，却没有人全下按钮，不如放轻松， 享受当下每颗最温柔的包容，没想法就扑通一下，没道理也扑通一下，在热闹里扑通一下，捡起全世界的水花。 改编自越南动感音乐的普通一下，在90后音乐人刘瑞琦的演绎之下，呈现出了不同于原版的风貌。简单明快的旋律当中，你可以体会到一份难得的轻松自在，也跳出了束缚自己的牢笼和方块，去眺望远方，享受蓝天白云下青春洋溢的美好和快乐。所有的不开心都在这种氛围当中消耗殆尽。普通一下吧，近距离感受自己，从内心出发去体验这个大千世界。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第六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美丽，虽然你从来不曾对我着迷，我总是微笑地看着你，我的情意总是轻易就洋溢眼底。我曾经想过，在寂寞的夜里，你终于在意，在我的房间里，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不说一句，紧紧把我在你的怀里。我是爱你的，我爱你到底，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任凭自己幻想一切关于我和你。你是第一次我放下矜持，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 寂寞的夜里，你终于在意在我的房间里，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不说一句，紧紧把我在你的怀里。想一切关于我和你，你是爱我的，你爱我到底，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 矜持。这首歌把王菲的特质发挥到了极致，开场没有伴奏，一入耳就是她纯净空灵的声音，一种远离人间烟火的清透之感。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到第六位，王菲矜持。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十位，永斌发个定位。 怎么才能算存在，因为一直在，因为一直在。 第九位，孙燕姿 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take a sad song and make it better。 第八位，李健贝加尔湖畔。 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 第七位，刘瑞琦普通一下。 没想法就普通一下，没道理也普通一下。 第六位，王菲矜持。 我是爱你的，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好，汽车约会这个时段最后来分享冯提莫的 Minimal， 稍作休息，待会儿回到更加精彩的第二个小时节目，您怎能错过。 Minimal Minimal， 有一种美好就是刚刚好，烦恼或疲劳你安慰拥抱，所有的取消说来也奇妙，莫笑的门票陪着我寻找。手上这个苹果，有人说好甜，有人说好苦，你不品尝怎么知道。旅程精不精彩，不穿越隧道你怎么会知道，那风景多美妙。你眼睛和微笑已占据我大脑，我等着你表白，大声说我是你的骄傲。 Hey I'm loving you, come on baby kiss me now。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looks, but I still want that. Your savage love, your savage love, love, love. Your savage love, love, love. You could use me, 'cause I still want that. Baby, I hope that this ain't karma, 'cause I get around. You wanna run it up, I wanna lock it down. Usually don't be falling, be falling, falling fast. You got a way of making me spend up all my cash. Savage love, did somebody break your heart? Looking like an angel, but you're savage love. When you kiss me, I know you don't get two fucks, but I still want that. Your savage love, your savage love, love, love. Your savage love, love, love. You could use me, 'cause I still want that. Your savage love. Your savage love, love, love. Your savage love, love, love. You can use me, baby. Savage love. Did somebody break your heart? Looking like an angel, but you're savage love. When you kiss me, I know you don't get too close, but I still want that. Your savage love. 上期的 R&B 歌手带来的这首 Savage Love， 这位年轻的唱作人凭借出众的才华还有独特的声线赢得很多人的关注。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好了，继续在听听聊天室当中来同步我们的每一首歌吧。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给所有开车的朋友提个醒儿。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在科目一考试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交通标志、标线以及灯光的使用等等内容，这都是必考项哦。只有真正上路，你才会发现活学活用这些知识简直太重要了。今天我们就再来温习一下，在设有禁止停车标志标线的路段停车，即使你打开危险报警双闪灯，人不离车依旧会罚款记分，没商量哈。在设有禁止长时间停车的标志标线路段，驾驶人一般不能离开车辆，允许即停即走，否则呢也会被罚款记分。另外呢，就是施画黄色网状线的部位，通常都是交通重点管控区域，禁止停车。那根据交通安全法第38条、第44条规定，导流线属于禁止标线，车辆必须按规定的路线行驶，不得压线或者越线行驶，也不得随意在导流线区域掉头或者停放。好了，以上是对所有开车一族的温馨提示。接下来让我们压压惊哈，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迪克牛仔老爹诚心翻唱的《酒干倒卖舞》。 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假如你不曾养育我，给我温暖的生活，假如你不曾保护我，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是你抚养我长大，陪我说第一句话。 热忱的真理，远处传来你多么熟悉的声音，让我想起你多么慈祥的心灵，什么时候你再回到我身旁，让我在这里一起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地，没有地哪有我。多么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风和雨，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就敢谈微博，就敢谈微博，就敢谈微博，就敢谈微博。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九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 欢迎继续守候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好了，又到了我们的汽车音乐定制时间了。今天是周四，来关注赛车。好丧，时速300公里的赛车体验是什么样的呢？今天就来告诉你吧。时速300公里什么概念？聪明车开上智慧路什么体验？那中国地区的首个国际赛车场又是什么样子呢？来为你一则解答。近日，武汉的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场项目多功能测试区沥青顺利完成铺设了。那么，测试场赛车场和二唯一的未来就在这儿。这里呢，不仅能提供多种测试应用场景，模拟风雨雷电考验车辆极限的性能，还能欣赏到世界级赛车的风驰电掣呢。在全长1.7公里、未来时速将可达到300公里的高速及极限性能的测试区里，你可以发挥你所有的想象。这个汽车测试场项目规划用地面积是1313亩，也是武汉市的四大国家级的基地之一。建成之后呢，将填补中部地区国际赛车场的空白。这条世界唯一集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和 F2 赛车场功能于一身的赛道，置身在车场中部高地。一条包含17个弯道的赛道犹如盘踞卧龙呈现在眼前。这是我国中部地区首条 F2 级别的国际赛车道。未来呢，这里可以进行极限工况测试、性能测试、急转弯盲区测试，还有 5G 的远程驾驶测试等等等等。同时呢，还可以开展智能网联汽车的竞赛活动 F2 方程式赛车竞速比赛。哇、哦啊，值得关注啊！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看一看了。好了，那今天为赛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有请张韶涵带来这首《决斗场见》。 我们在几番失恋的决斗场上，去战斗，去对抗，去较量。梦想逆着风在绽放，从不沮丧，因为。想起每场厮杀。

漫漫星河醉，转眼间春去秋来，燕儿已南飞，谁又能舍下和你这一生相随，在梦里转了千百回。可落花无言，琉璃中年复一年，细数着余年，纵然实在不相见，断了前缘，无悔无怨，潇潇红尘，思念如从前。今宵月明无言，留一半温柔的心，看过这余年，纵然是划过千山，你如风烟，你始终与我并肩。潮落又潮起，湮灭了余晖，是不是思念在堆积，溢满了酒杯。漫漫星河醉，转眼间春去秋来，燕儿已南飞，谁又能舍下和你这一生相随，在梦里转了千百回。可落花无言，琉璃中年复一年，细数着余年，纵然实在不相见，断了前缘，无悔无怨，潇潇红尘，思念如从前。听笑月已无眠，留一半温柔的心，看过这余年，纵然是跨过千山，一路烽烟，你始终与我并肩。看落花无言，琉璃中年复一年，细数着余年，纵然是再不相见，断了前缘，无悔无怨，潇潇红尘，思念如从前。听笑月已无眠，留一半温柔的心，看顾着余年，纵然是跨过千山，一路烽烟，你始终与我 这首歌是古装剧《庆余年》的片尾曲，大家都有印象吧？青年演员歌手肖战的《余年》，由李景亚作词，陈诗墨作曲并制作。这首音乐呢，汲取东方的古典气韵，柔和而唯美，再搭配耐人寻味的雅致歌词，肖战用他清亮温润的嗓音来深情的表达，也是用音乐描绘了一幅关乎家族、江湖、理想与初心、考验与锤炼的历史水墨画卷。好了，汽车音乐会今天收工歌，交给英雄联盟带来这首《群星起航》吧。听歌之前，没有忘记和你相约，明天同样的时间九点，同样的地点，北京音乐广播，一起来听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上午有星光。说好了，明天见。Let's start it up.